不能容忍政治暴力。他又赞扬自己任内的政绩，说完成了多项工作，而且做得更多。特朗普不会出席拜登的就职礼，亦不会在就职礼前同拜登见面，而会飞往佛罗里达州。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8,739点，升106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2，英镑10.577，瑞士法郎8.73，澳元5.977，加元6.093，新西兰元5.524，欧元9.408。每百日元对港元7.436，每百日元对港元系7.4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98美元，卖出1,841.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地区，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日间和暖，下星期初早晚清凉。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啦，有宗交通意外喺屯门嘅龙富路回旋处，咁而家屯门龙富路回旋处一带咧就挤塞噶，就受交通意外影响啦。屯门嘅龙富路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劳资审裁处，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入回屯门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兆康港铁站，是出九龙方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兆康港铁站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和斜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一个人年纪大了，皮肤可能没有年轻时期那么紧致，但就不代表长者不需要做好皮肤护理。星期三，香港老年研究学会系列将会讲下老年皮肤健康问题和护肤贴士。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前辈，请收晚辈为徒。 哼，我家拳法只传女不传男， 我保证我会勤力练功。 死心吧啦，呢道拳你点都唔会考得识噶啦。 点解啊？ 因为我修炼嘅系女拳。 究竟咩系女拳？喺生活当中又可以点样实践？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写课，今晚请嚟女拳分子何色莹、黄玉莹、黄雨乔一齐探讨女性主义。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月20日，本港新增56宗确诊，油麻地核心区域70座楼宇需强检。 全港15个年宵花市可续办，但摊档数目减半。 本港失业率升至6.6%，16年来高位。 伊朗宣布制裁特朗普及蓬佩奥等多人。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星期三的早上开始今日的千禧年代啦，今日的主持咧有叶冠霖噶，都系继续讲讲咧有关疫情的消息先。嗱，大家记得之前咧就曾经过百噶，寻日个数字就回落翻啲啦，咁就去翻56宗嘅确诊，55宗本地，23人源头不明噶。咁有关喺强制检测方面啦，之前就一路讲过油尖旺啊、佐敦一带划出个指定区域要做检测啦。咁寻日咧就当局就宣布啦，将同属系旧区嘅深水埗区嘅一部分，包括埋譬如一啲旺嘅地方，譬如黄金电脑广场一带咧，就划咗一个叫小区嘅检测范围，就以钦州街、大埔道、枫树街同埋荔枝角道为界嘅。咁范围之内嘅大厦咧，只要出现一宗嘅确诊咧，都会纳入去强制检测名单当中嘅。有啲新嘅安排，转头都会仔细倾嘅。咁大家带你一齐倾1872311、1872311，点睇呢啲安排咧？可以打嚟讲下。另外一个讲讲花市啦，年宵花市1月8日嘅时候，政府讲过就话唔搞啊，今年咁，但系啲花农就话之前冇咨询，令到佢生意咧大受影响。咁见到食环署咧，就寻日就同业界又有倾啦。咁结果寻日政府有个新嘅宣布，又话俾搞翻呢个花市啦。咁但系有个限制嘅，场地嗰个摊档数目咧要减半嘅，并且要做一啲人流嘅管制。食环署咧就话会抽签决定啲摊档嘅分配嘅，咁希望话咧做到起码一人一手嘅。咁而食卫局长陈肇始咧就话唔认同系转态嘅呢件事。咁大家点睇花市啦？花市翻翻嚟，不过咧就话限一半嘅摊档嘅。咁你对于呢个安排点睇咧？打嚟讲下1872311。另外之前1月8日又话唔搞，而家又话搞翻一半嘅。对于呢种嘅转变，你又点睇咧？都系讲下你嘅睇法。好，呢个时候我哋请位嘉宾咧，同我哋仔细讲讲今次呢个花市嘅安排会系点先。电话旁边有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刘利群一齐倾下噶。早晨，刘利群。 早晨，叶冠霖，早晨各位。 好，不如先讲下先，点解开头话唔搞，而家又话搞咧？ 我谂最主要嘅考虑咧，就系、是、正如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咧，我哋考虑到疫情咧都系反反复复。老实讲咧，就是、原有嘅喺我哋旧年通过公开竞投咧嘅年宵市场咧，嗰、那个规模我即系讲个档个数目啦，同埋个档个布局咧，其实咧喺而家嗰个即系疫情个情况底下咧，其实系冇办法做得到嘅。我哋旧年喺公开竞投咧，其实牵涉到个档数系超过1000档嘅。分布喺15个点，个布局亦都系咧，当其时咧就系冇用一个即系譬如社嗰个距离啊，各方面嘅嘢咧，其实喺而家喺嗰个疫情嘅底下咧，其实都觉得系即系唔足够嘅。咁因为系冇办法可以按照原有嘅规模，一档数嘅布局嘅等等咧，其实系去举办原有嘅年宵咧，我哋就觉得应该早啲咧，系同啲档主同埋市民讲咧，我哋咧就系呢方面咧要取消原来嗰、那个农历年嘅年宵市场。但系同一时间咧，我哋都讲话咧，我哋系希望可以咧系同业界嗰边咧再倾下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佢哋咧就系、是、有一个即系、就是、年花销售嘅一个方式咁样。咁啊，经过大约一个礼拜到嘅时间啦，咁样亦都考虑过一啲嘅方案，咁就觉得咧个比较可行嘅做法咧，就喺原先嘅举办年宵市场嘅15个场地咧，我哋就设立销售点，咁就安排翻之前投到摊档嘅档主咧，就希望可以喺同一个场地咧，俾佢哋咧系销售年花，亦都方便市民咁样。但系大前提咧，就系、是、要做好防疫抗疫嘅措施。我哋都系以分散人流同埋系压缩嘅规模咧，希望系做到呢一点。咁所以咧，就住有关场地嗰个摊档嘅数目咧，而家嚟讲咧系大约会减少一半嘅。 但出嚟对市民又好，对花农又好，嗰、那个信息会唔会好混乱咧？有啲花农话啊，听到话冇得搞年宵市场，稳定啲铺位，使埋钱租埋，谂住有得卖噶啦。咁而家又结果又开翻，咁啊令佢哋都大失预算咁样，混唔混乱啊？信息你自己觉得？ 我覺得咧就喺呢一方面咧，我哋係希望做到咧係即係滿足唔同嘅即係訴求啦。市民有買花嘅訴求，咁檔主亦都有同我哋反映咧，佢哋喺銷售方面亦都係即係有佢困難喺度。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咧，我哋有一個銷售年花嘅新安排咧，已經係一個即係一個合理嘅一個平衡嚇。各方面嘅訴求咧，都希望可以咧即係滿足得到。 之前想清楚啲就會唔會避咗今次呢樣嘢，因為其實年宵都有得計劃噶嘛，呢個都幾時過年，大家知早啲諗定就可以避免到呢一次咁嘅改變啦。 舉辦年宵咧，其實牽涉個方面嘅細節其實都好複雜嘅。咁我頭先有講過咧，就係咧原有嘅規模，原有嘅檔數， 原有嘅攤檔嘅佈局，即係啊邊一條街邊個巷咁，大家有時檔主都會講話，我習慣咗喺邊度嘅噃咁樣。咁呢一個咧喺疫情底下咧，係的而且確咧係難以達到嘅，做唔到嘅。咁我哋覺得咧，既然係咁嘅話，不如早啲通知大家原有嘅即係農曆年宵市場咧個做法咧，我哋做唔到，我哋取消咗。咁但係正如我哋喺取消嘅時候咧，我哋都清楚講，我哋係會繼續咧係同檔主係保持係溝通，希望可以揾到一啲嘅方法咧，俾大家咧係銷售年花。咁、其實疫情嘅關係咧，我哋喺舊年即係11月、12月做公開競投嘅時候咧，亦都好清楚咁樣同當其時咧就參與競投嘅人士講咧，因為疫情真係反覆，大家都預計唔到。即是在农历前后的农历年之前的情况是会怎样，所以当其时我们也是再三提醒大家有这个风险在这里、我们是不排除是因应个疫情是需要取消个年宵的，这样咁就希望大家喺競投之前咧，都充分理解咧，我哋亦都有我哋嘅局限喺度。但喺種種嘅局限裏面咧，我哋都希望係盡量喺即係年尾嘅時候咧，喺農曆年尾嘅時候咧，可以有一個地方可以俾大家可以買到花，花農亦都可以係即係銷售佢年花咁樣。 嗯，所以嚴格嚟講，我哋可以話今年有冇花市嘅？定係聽你咁講呢個唔應該叫花，定點叫應該？ 我哋就覺得係一個即係一个销售点啦，年花嘅销售点。我哋都希望即系市民可以即系理解咧，就系喺个疫情底下咧，人多聚众嘅活动咧，系基本上系应该即系尽量系即系少去嘅。咁所以如果系买花嘅话啊，过年大家都希望可以即系买花喺屋企，即系摆气氛好啲咁样。咁我哋就即系都会建议同埋呼吁咧，市民咧就系、是、去到呢啲年花销售点咧，系买花嘅时候咧。我哋嘅講法就係快買快賣，係啦，即係買完之後咧，就盡快離開個場地啦。咁樣其實咧，減少嗰個人群個聚集咧，其實係大家即係需要注意，同埋即係希望大家都可以配合嘅。 好啦，頭先啊，處長你都提過啦，嚟緊呢啲蓮花銷售點嗰度都會有啲措施去做，又同我哋仔細講講會有啲咩控制人流啊，希望唔好太逼人嗰啲措施會有啲咩？ 好啊，嗱，喺控制人流嘅措施方面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即係好主要嘅一個我哋防疫抗疫措施嘅一個部分嚟嘅。咁嗱，頭先我講話即係最緊要嘅咧，就其實咧就係、是、市民咧係會知道咧，佢嚟年宵之前。我哋希望咧係藉住提供資訊咧，等佢知道咧場內個情況係大約係點樣，係已經話好逼啦，唔入得啦，定係其實都可以嘅咁樣。咁所以咧就我哋同相關嘅政府部門都好詳細咁傾過啦。一個即係可行嘅一個方案咧，就係喺場裏面就設置一啲嘅即係人流監察嘅系統，係通過應用科技去數人頭。咁一啲大嘅場地咧，我哋係需要將佢劃分為一啲嘅小區。我以即係維多利亞公園為例咧，我哋初步係睇咧就會將圍院咧係劃做四個小區，劃細區咧每一個小區咧其實都有佢自己單獨嘅人流監察嘅系統嘅。咁個好處咧就係咧可以將啲人係分得開啲。就唔會係一個大場入到去咧，就可能有啲人就聚咗喺一邊，有啲可能就係即係少啲人咁樣。咁就分咗細場咧，就嗰、那個小區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圍咗佢嘅，有即係指定嘅出口入口。咁所以就通過即係紅外線嘅探測儀器就可以數人頭。咁我哋都會因應個場地嘅面積咧，我哋會設定一啲人數嘅上限。咁如果係人數係即係超越嘅上限咧，就會係即係著紅燈。系啦，会系红灯，有个警示就系咧，我哋就唔会让市民咧系进入个场所噶啦。咁如果系即系人流系普通嘅，咁可能系绿灯。咁但系已经开始你多人咯，咁样系一个即系大家要注意啦，咁样就系黄灯。咁所以系希望可以通过一个即系类似红绿灯咁嘅制度咧，一个嘅表示嘅方式咧，可以让到市民咧喺嚟年宵之前咧，都充分掌握呢个情况。咁因为咁嘅原因咧，我哋就唔系净系喺场内有咁嘅警示，应该大家喺嚟之前，希望大家知道嘅情况系点样。咁所以我哋都会喺一个即系合理嘅时间咧，系将相关嘅资料咧系更新，同埋咧就系会摆上去相关嘅网页度。 亦都希望可以到時透過傳播媒介啦，廣為宣傳，等到啲市民都知道個情況係點樣嘅。 嗯，若果嚟到啦，發現真係紅燈嘅話，咁佢就唔入得啦，咁就喺出邊度等啊，咁樣係，咁會唔會驚又嗰度又會有聚集咁嗰啲啊？驚唔驚？ 我哋都知道有可能有咁嘅情況會發生嘅，所以喺個預案裏面咧，喺各個相關嘅場地咧，我哋都會預留一個等候區。 嗯， 喺等候區裏面咧，如果大家等嘅話咧，亦都會喺嗰個社交距離嗰方面咧，我哋會特別會注意。當然，我就希望大家即係盡量都可以即係參考我哋提供嘅資訊。即係嚟到等咧，其實我哋覺得都唔理想嘅嚇。但係咧，如果真係咁嘅情況咧，我哋都會有適當嘅等候區俾佢哋。咁、如果你話即係個場面係比較多人嘅話咧，可能我哋喺早啲嘅階段咧，就可能喺啲路口啊各方面咧，到時要通過同其他部門嘅合作咧，就其實開始即係勸喻啲市民咧，就唔好進場住啦咁樣。 咁有冇嗰啲進場探熱啊、酒精搓手液嗰啲啊，都繼續。 呢啲基本嘅措施就有嘅。咁咧就要全場要戴口罩啦，要探熱啦。我哋會喺啲檔口度請啲檔主都會提供個搓手液。我哋場裏面我哋自己都會提供個搓手液啦。咁另外咧有啲嘅措施都係今年嚟講係即係因應嘅疫情係比較特別嘅。咁咧就包括咗咧，第一就係喺個檔主嗰方面咧，我哋會要求佢哋咧係提供。佢哋當值員工，即係如果有啲員工要喺嗰個花檔裏面係幫手嘅話咧，佢之前咧係要同我哋提供嗰、那個即係員工嘅聯絡資料。咁希望即係可以即係我哋有個資料喺度咧，萬一係有啲咩事出發生嘅時候咧，我哋有個即係可以追蹤得到個接觸者。咁另外咧就係經營者啦，同埋佢哋所有嘅員工咧，我哋都希望佢哋喺進場之前。而家嘅即係而家安排咧，就係、我哋係喺年廿五開始，即係二月六號開始，咁就可以即係大家買花嘅。咁喺進場之前咧，兩天咧，我哋會安排所有嘅經營者同埋佢哋嘅員工咧，係進行冠狀病毒嘅檢測。咁、那個檢測我哋係免費為佢哋提供嘅咁樣嚇。 咁係驗一次嘅啫，係咪啊？即係你驗廿三驗完之後，就可以做到年三十晚嘅，佢可以 應該可以嘅，係啊，因為我哋同佢哋個年宵本身就係六日啦，咁所以我覺得咧，就其實做一次應該 OK 噶啦。 嗯，咁啊時間上面咧，每日開幾耐㗎？會唔會搞到好夜㗎？可以 年宵嘅時間咧就係、年廿五開始到年三十晚，咁咧就我哋喺個開放嘅時間裏面咧，亦都有同業界嘅朋友咧就係、初步溝通，咁就因為我哋而家知道咧，其實公共交通工具咧係未有對就住咧係農曆年嘅安排咧係有個即係最終嘅決定嘅。咁所以咧而家嚟講咧就係、配合翻，譬如嗰個例子，即係地鐵如果都冇提供通宵嘅服務嘅時候咧，即係年宵開得太夜，亦都可能係不切實際嘅。咁所以咧就係即係視乎嘅情況咧，我哋希望可以譬如係喺午夜之前就係即係結束。咁但係呢個咧就係好睇咧，當其時即係整體個交通嘅安排係點樣樣，同埋亦都睇下大家即係個買花嘅需求啦。頭先我講咧就係如果我哋有六天嘅時間係開放呢啲年花銷售嘅點，希望市民都明白啦，今年喺疫情底下咧，即係保障自己保障自己屋企人。如果係買花嘅話咧，盡量咧就係即係喺一個安排一個時間。快買快賣，咁同以往有別以往一般咧，好似大家係覺得係有少少去到一個墟市咁樣，睇下呢樣睇下嗰樣咁樣，咁可能喺今年嚟講咧，我哋真係呼籲大家咧真係去買花，買完就走啦咁樣。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喺嗰、那個營運嘅時間嗰方面咧，可能我哋都比起以往嚟講咧，係可能有少少即係會褪翻錢。咁但係呢一個咧，就頭先我都強調咧，我哋要視乎即係當相關嘅日子咧，嗰、那個即係公共交通嘅安排係點樣？ 好啦，但係講到檔嗰啲分配啦，之前就好多人都競投咗啦，咁就而家就話希望用抽籤嘅方式，最少一人一檔，係咪希望做點樣做法將會呢、這個？ 嗱我哋喺分配嘅時候啦，呢啲我哋依室。年花嘅銷售點咧，我哋係即係免費提供俾之前係成功競投到攤檔嘅檔主嘅，嚇係免費嘅。咁如果係免費嘅話咧，一個最公道嘅做法就係抽籤啦，咁樣。我哋而家嘅做法咧，基本上係譬如你原本係競投得到維園嘅攤檔嘅。 咁就應該喺翻維園，就唔需要去其他嘅場地噶啦。咁因為我哋喺防疫抗疫嘅考慮底下咧，我哋係大幅度係縮減咗個即係銷售點裡面嘅檔數嘅數目嘅。 嗯。 咁大約一半到，咁所以都要揾個方法咧，係即係將啲檔咧係分配俾相關嘅檔主。咁一個實際嘅考慮咧，就係如果係基本上每一個人都應該有翻一檔啦。 嗯。 咁亦都有啲檔主咧，佢競投嘅數目係比較多嘅。咁但現實地咧，我哋就按一個即係一定嘅一個程式咧，就其實咧就係會睇下佢嘅檔數有幾多咧，係最多可以咧係俾佢哋抽三檔嘅。 嗯。 而喺抽嘅時候咧，都考慮到咧，就如果係大家係隨機咁去抽咧，亦都可能係佢哋喺個場地度，可能喺啲小區度，喺一個小區有一檔，另外一個小區有一檔咁樣，咁其實都唔理想嘅。咁所以如果係抽嘅時候咧，嗰啲係多於一檔嗰啲咧，我哋會盡量咧安排咧佢哋係連檔嘅，即係連埋一齊。咁喺佢實際嘅營運方面咧，亦都係即係比較即係實際啦，實際情況亦都比較即係好一啲、理想一啲嘅咁樣。 嗯嗯，咁計落夠唔夠數啊？即係可唔可以你初步有個名單喺手啦，應該都可以維持到有競投嘅都分到一個位啊，應該。 係啦，呢個係我哋應該係做得到嘅。而亦都可以係將個檔數咧係控制喺一個即係、就是、我哋覺得係即係喺個防疫抗疫嘅角度嚟講咧，係一個可控嘅個範圍裡面。 嗯，剛才都好詳盡解釋咗成個即係今次呢啲蓮花銷售點嘅安排嘅諗法啦。但成件事好似同而家整體香港政府宣傳緊抗疫嗰個會唔會都幾相反呢？之前仲傳緊話係唔係諗緊商場都要早收，咁而家又有個花市，甚至乎都要睇埋公共交通工具，隨時話如果加班嘅話，仲會再開夜啲添。會唔會叫做一個政府認可嘅一個出嚟叫俾市民鬆一鬆嘅點啊？到時驚唔驚人流太旺啊？到時？而家仲係二人限聚令嘅，又搞呢樣嘢，會唔會好矛盾咧？幾件事聽落， 一切咧其實係以即係抗疫為先嘅，咁所以我哋嘅覺得咧，如果係已經制定咗頭先我講一系列嘅防疫抗疫嘅措施咧，個風險係可控嘅。咁我亦都再次咧係呼籲市民咧，嚟到呢啲蓮花銷售點買花咧，真係快買快賣嚇，盡量減少逗留喺場地嘅時間。 嗯，咁而家呢个系咪铁定会搞噶啦？还是都可能随住疫症嘅变化，有可能都需要嗌停啊？呢啲 疫情嘅发展咧，大家都希望系向好嘅方面系即系发展嘅，但系大家亦都系难以去即系确实咁预料得到会系点样。咁所以咧，我哋而家睇咧就系咧都要睇到时嘅疫情。但是因為我們已經是設定了這麼多的、就是、防疫抗疫的措施，剛才講到我們有、就是、各方面的、社交距離的措施，我們、也都有跟一些檔主做病毒檢測，亦都希望盡量鼓勵市民係做即係掃描個二維碼、安心出行嘅二維碼，做咗種種嘅措施。我哋覺得咧，就尤其喺嗰個人流管制嗰方面咧，就而家我哋可以定一個即係上限。 嗯。 如果係有需要嘅話咧，其實我哋覺得呢個上限係可以再調低嘅。 嗯。 即係咧，如果係情況係需要嘅話咧，我哋就將嗰、那個入場嘅人數咧，喺嗰個小區裡面範圍裡面嘅人數咧，我盡量壓低佢。咁變咗喺個小區裡面咧，有市民喺度買花都好咧，都係相對地咧可以保持一個社交嘅距離。咁我盡量希望可以做得到，但係到時都要睇個疫情嘅。 即係就算疫情嚴峻啲，首先諗嘅方向都係降低個區內嘅人數啫，而家都希望繼續搞落去。聽你咁講係咪得？ 係啦，我盡量去調啦，係即係調低翻嗰、那個即係每一個小區咧個人數嘅上限。咁如果係做得到，我哋覺得咧，經過風險評估之後咧，係都係可以做得到，可以接受嘅話咧，咁我即係我哋而家嘅安排係即係會盡量係繼續嘅。 嗯，有區議員就話今次見到安排混亂，咁就希望咧政府要諗下係咪要賠償啊、檢討，點回應呢個？ 我哋而家已經盡咗最大嘅能力咧，係希望可以即係回應各方面嘅訴求。喺農曆年之前咧，市民希望買花，檔主希望有個地方可以銷售蓮花。我哋而家做嘅嘢就正正係切合翻大家嘅個需求啦。 嗯，好，咁多谢晒处长，你先同你倾到，多谢晒你讲解翻今次莲花销售嘅安排吓。刘利群咧就系食物环境卫生处处长啊，咁年宵市场叫做翻嚟啦，而家都叫做莲花销售点啦，少咗档咁，大家点睇呢个安排咧？可以打嚟讲下1872311。抗疫方面，我哋而家做紧二人限聚令啊，有好多行业都停紧噶，咁花市而家又翻嚟，你觉得呢个安排点睇啊？一齐倾下先，有黄女士啊，黄女士你好， 早晨啊，叶冠林， 早晨黄女士， 早晨啊，处长，早晨，早晨， 系，请讲，请讲。 头先我听到阿处长讲关于喺花市嗰个嘅人流嘅管理啦，打算会即系尽量系希望个疫情唔好话因为啲市民去买花而即系有所系即系有呢个疫情嘅问题啦。但系咧，其实今年咧喺投呢个买花市场嗰啲档摊嘅时候，政府已经讲明系冇熟食档。即是话嚟緊啲花市已经唔同以前嗰个情况，係完全冇熟食档，冇其他嘅干货，係纯粹係买花嘅咋嘛，係咪？咁呢一个嘅决定当时係我觉得係非常之好嘅，係咪？咁跟住两係咪个几礼拜前又话冇花市咁样，跟住你知唔知呢一个宣传一讲咗决定话冇花市之后，处长你真係要派人，唔該，你哋派人去，起碼去太子嘅花墟望下呢一排究竟發生緊咩事啊，處長。啲人聽到話冇花市，即刻其實平時嘅花市已經多，平時太子嘅花市咧，花墟咧， 花墟已經好多人噶啦。再加上你哋嗰個決定一宣布咗之後，我1月10號 就見到好多人啦，已經係。 我1月10號去買花。我要去買水仙頭戒水仙頭嘛，你知唔知道當日嗰個情況？ 係都人頭湧湧咁啦。黃女士，不過唔好意思嘅時間，蘇燕同你傾到呢先，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警方寻晚7起巡查尖沙咀一带的餐饮处所，发现河内道3至4号一间餐厅仍然未停止售卖或供应供在处所内进食或饮用的食物或饮品。餐厅内一名60岁男负责人涉嫌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被捕，正被扣留调查。餐厅内32名顾客年龄介乎25至63岁，涉嫌违反限聚令，被警方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美国后任总统拜登将在当地星期三宣誓就职，他抵达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之后，和后任副总统贺锦丽一同到林肯纪念堂出席纪念新型肺炎死者的仪式。美国累积有超过40万人死于疫情。拜登发表简短讲话，表示国家必须铭记失去的所有人，并治疗伤痛。拜登晚上将在国宾馆布莱尔宫过夜，当地星期三朝早会同4名国会领袖到华盛顿一间教堂参加弥撒，然后出席就职礼。他星期二离开特拉华州的时候发表告别感言，感谢民众支持，又话会将特拉华州铭记在心。美国下任财长提名人选耶伦说，即将上场的拜登政府会运用所有可行工具应对中国不公平和非法的行为。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确认听证提名听证会上，耶伦说中国一直采取一系列政策，包括非法补贴、产品倾销、盗窃知识产权以及对美国商品设置壁垒，削弱美国经济。拜登政府准备使用全套工具解决这些问题。耶伦认同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同时强调美国和盟国合作应对挑战亦都很重要。耶伦又说，气候变化对美国经济构成现存威胁，他将会在财政部任命高级官员监督这个问题。美国指控中国压迫新疆维吾尔人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国务卿蓬佩奥在卸任前一日发表声明说，经过审慎研究获得的事实之后，指中国共产党自2017年3月以来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穆斯林群种族群犯下反人类罪行， 外界目睹中共有系统地企图消灭维吾尔人，而且相信种族灭绝持续进行。美国唔会保持沉默，敦促包括法院在内的所有国际组织就中国在新疆的行为采取行动。蓬佩奥呼吁中国废除拘禁制度、拘留营、软禁和强迫劳动，并停止强制性的人口控制措施，包括强迫绝育、强迫堕胎等。北京一直强调新疆不存在所谓的再教育营，而是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新疆采取一系列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取得积极的效果。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624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2，日元103.85，瑞士法郎0.888，加元1.272，人民币6.48，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2.3美元，卖出1844.3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日间和暖。下星期初早晚清凉，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在丁九桥出九龙方向，跟着桥头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去到荔都湾，即是丁九桥尾附近嘅。重复多次啦，就是丁九桥出九龙方向，跟着桥头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荔都湾。咁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咁但一带咧仲系车多，龙尾接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重复多次啊，就系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咧仍然仲有少少嘅，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附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排到去骏景园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从一般学府进入特殊学校，它有什么领悟？ 一班里面呢就会有教学的人员啦，我们有治疗师啊、护士啊、社监啊，我们等等呢是一起去开会的，按个别的学生他们不同的情况呢，我们就会商议他的学习的进度啊、学习的内容啊等等咯。 星期六晚8:30第一台教学有心人，钟杰良、何玉芬博士请来香港西区扶轮社康智神辉学校邱信怡校长。 法医研究所， 人类走过的道路留下的脚印，我们称之为历史。为什么每次回望都找不回我们的足迹，令我们要走回相同的路？ 李显善、梁荣忠、王家星，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9:00-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2021年1月20日，本港新增56宗确诊，油麻地核心区域70座楼宇需强检。 全港15个年宵花市可续办，但摊档数目减半。 本港失业率升至6.6%，16年来高位。 伊朗宣布制裁特朗普及蓬佩奥等多人。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头先一路讲紧咧，都系今年就冇咗年宵市场啦。一月八号政府宣布取消咗噶，不过而家咧就喺翻同样嘅位置咧，就安排翻一啲嘅年花销售点啊，即系变相个年宵市场都翻嚟啦。不过咧就摊档会减半嘅，咁另外就有啲安排啦，包括就要探热啊，手清搓手液啊，另外就有啲红外线监测咧，究竟每一个花市里边再划分啲细区，究竟人流系点？人太多嘅话咧就会显示红灯就唔俾人入噶啦。咁另外有黄灯，即系都几多人啦，绿灯就可以大家。希望等啲人流可以分散错开嘅。咁对于呢个安排，你点睇咧？打嚟讲下嘅18723111，18723111。头先都听到咧，就系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刘丽群解释翻政府嘅谂法系点啦。咁对于花农方面系点睇咧？而家电话旁边咧，请嚟有宝山园艺嘅负责人潘泽坤一齐倾下。早晨，潘泽坤。 早晨，余生。早晨。 我知道你都有份同政府倾噶，嗰、那个情况点啊？你倾成？ 系啦，琴日咧，我哋就同署长倾过，佢最先咧就即系佢讲翻佢哋嗰啲安排啊情况俾我哋听咧，大家再商议一下。咁啊，最主要咧，早期佢一话取消嘅时咧，我哋啲花农咧真系好彷徨，变咗极多人都谂紧方法去点样做法，或者有啲好似其他人讲咧，好似租啲吉铺啊卖啊，咁啊，其实好惆怅，好惆怅。啊，跟住就等啊等啊，最近前兩日咧，政府話可能開翻花市咧，跟住咁樣，我哋都好開心，變咗就咁啊。琴日咧就好急促咁樣就知有個知道要同佢哋傾傾，咁啊講咗之後咧，我哋就覺得就都勉強接受啦，好過我哋一啲銷售點都冇啦，變咗咁樣啦嚇。 之前咪傾過其他地點先嘅球場嗰啲嘅，聽講話有冇同你傾？ 唔係有球場有屋村嗰啲咧，其實我哋啲花農好多反應就係、屋村入邊俾邊度理咧，變咗好複雜，同埋好偏僻嘅地方，同埋人流一樣係好多嘅。咁啲商場入邊好難處理嘅，根本如果我哋賣花嚟計係極難處理嘅嗰啲，所以係唔理想嘅地方嚟㗎、 所以最好都翻去年宵嘅位度搞最好啦。而家咁，但係攤檔少咗半喎，咁點啊？你哋有冇影響啊？ 一定有影響嘅，因為好多計劃曬，例如佢投多啲位咧，佢要擺多啲貨。因為佢自己貨量有翻上下，佢要擠噶嘛。但而家咁嘅情況咧，變咗就都要相應嚟調整翻啦，唯有只可以咁樣啦嚇。 嗱咁而家就有啲安排嘅，譬如話有嗰啲紅燈、黃燈、綠燈啊，顯示每一個小區嘅人流係點樣啊，入場要有酒精搓手液啊、探熱啊，另外就員工方面都要做個檢測啊等等嗰啲安排，你點睇咧？ 嗱，嗰個情況咧，人流咁管制咧。人流一定會相應係少啲㗎喇，但係而家為咗防疫嗰個情況呢，呢啲基本上嗰啲防疫措施做法都係妥當嘅，應該就 嗯，頭先講到話要員工做檢測啊，交返員工嘅名單啊，聯絡方法嗰啲難唔難做到啲？ 應該唔難嘅，因為好多檔主呢開檔呢，佢都預咗有啲工作人員啊成咁呢，佢都係兩日喺開檔前嗰幾日呢先做呢個檢測啫，都可以接受嘅一樣都嚇。 你點睇今次嗰個人流咧？你預測會點樣咧？喺疫症之下，整體市民 估計人流同我哋以前啲年宵市場相比咧，應該都會差好多噶啦。相對，因為啲市民咧都有所顧忌嘅，都叫做少少，但係希望咧大家做好防疫措施，出嚟行行買花，咁會大家開心啲啦，同埋。以市民嚟計，我哋咧買同賣咧都有個地方賣咧，係好過冇地方俾我哋銷售嗰個模式係好嘅啊。 頭先有聽眾打嚟都話，一話冇年宵市場，就啲人即刻湧曬花墟買咯。即係其實市民都好大呢個需求喎，所以你覺得人流都係會少啊？都唔會多。 相對都係會嘅，以今年疫情嚟計，你睇而家。一到夜晚咧就比較市面上都比較靜啲啦，好多時嚇、所以就人流。應該就唔會以前咁多啦，因為以前行花市咧，一家大細帶出嚟啊，慢慢玩啊，咁嗰個人流會多，同埋會有個銷售嗰個意欲嘅。但而家就個心理上會爭啲咯。但係佢哋都會有需求會去買嘅，因為其實我哋就算即係話政府 話停之後咧，我哋有啲舊客咧都快快脆脆打電話問我哋喺邊度喺邊度咁樣。其實個需求好大嘅本身實質嚇。 嗯，政府頭先多次呼籲啦，希望大家市民做到快買快買快賣咁啦，快快買完就走啦。但係嚟得花市有冇得快買快賣嘅咧？你總要譬如買鋪吉，你都要睇多幾檔啊，衝去行下喎。你分析會係點咧？ 是啊，都难啲㗎。其实就因为买花都系心头好，佢要揀件自己心中理想嘅花卉或者吉呢，佢都会慢慢睇嘅。但係政府嘅立场就希望系快买快卖，但係市民会慢慢揀嘅，但会应该比以前会快少少嘅，应该就会。 嗯，头先你估人流会少好多啦，咁你收入会点样影响呢？你又估计。 影響一定有㗎啦，依日冇辦法㗎啦。但係今年咁嘅情況，如果佢個年銷如果再直情話 cancel 咗咧，根本我哋嗰啲貨咧，簡直去路無途。仲複雜，仲損失，仲大咯會嚇。 好啦，我想再問埋啦，就係、是、今次你哋有冇喺今即係政府呢個安排啦？之前話唔搞，而家話搞翻啦，會唔會帶嚟啲咩損失咧？覺唔覺得混亂咧？你覺得點樣咧？ 是可以话极之混乱，真系好混乱，令到啲花农咧真系心态十分忐忑，可以话叫做真系，因为冇途径出去嘅货咧，佢喺本地嗰啲花农咧种咗成年嘅花，就预咗今次年宵卖出去噶嘛。但如果你冇途径俾佢卖咧，佢点算咧？佢嘅生计又好受影响，所以系好混乱嘅开头咁样，真系好混乱。 有啲區議員就提話要諗下係咪做賠償檢討喎，咁但係今次睇翻啲新嘅銷售點都免費俾你哋用噶咯，你覺得使唔使要諗賠償啊等等嗰啲咧？你點睇咧？ 其實好話我聽咧，就算講賠償，一檔賠得幾多錢俾你啊？叫做如果可以賣翻自己花自食其力，做賣翻自己嘢咧，我諗比賠償係好好多嘅喎，依、這個 OK 好，咁多谢晒你先，潘泽坤同你倾咗先，多谢晒你啊，潘泽坤咧就系宝山园艺负责人，都有份同政府开会咧，讲下今次嗰个莲花销售嘅安排嘅。大家点睇？继续打嚟倾，1872311，1872321。咁但系头先都讲到啦，整体政府一路呼吁紧就系唔好去人多嘅地方啊，唔好有聚集啊，限聚令系二人啊。之前讲到话谂紧商场系咪早收啊，而家晚市都系冇堂食啊，好多行业都停紧噶。呢個一方面，但另一邊就嚟緊年宵嘅時候會有花市。頭先講話睇下公共交通工具係咪開夜啲啦，開夜啲可能都可以搞得夜㗎。呢個會唔會有所衝突咧？整體嗰、那個抗疫嘅策略咁啊，而家請位專家又聽下佢點睇先。另外旁邊咧請嚟有政府專家顧問，亦都係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一齊傾下㗎。早晨，許教授。 係早晨，你好。 講下花市先，又翻嚟㗎，你點睇㗎？ 我諗都係主要都係業界有。佢準備咗一年，你如果係唔俾佢有啲渠道去銷售咧，咁啊對佢哋個影響好大，咁所以我諗係一個折衷方法啦。 嗯，但係從防疫抗疫嘅角度咧， 當然如果你有人群聚集嘅話，就個風險會提高。咁所以咧，而家佢我都聽到係會會俾佢搞，不過就係減咗啲攤檔數目，咁同埋又話會限制人流啊咁樣。我相信佢都係。有一方面就希望可以業界可以營運到，另外一方面就希望即係將個風險減到最低。 風險係咪最低咧？而家會唔會唔一致咧？譬如頭先講，之前我哋討論緊商場係咪都要早啲收啊？再前日我哋又過百宗啊，二人限聚令啊，去到呢個地把尺個，政府盡量都係在家工作，即係盡量街都唔好出嗰只嘅喎。好似會唔會有唔同咧喺度？ 都可以有少少衝突啦，咁但係始終你過年嗰啲市民有部分人咧，可能就係中意會買花，而啲花農亦都係成年嘅投資都可能係靠今次，咁變咗我相信政府都係一個折衷方法啦。 或是戴咗口罩，今次睇翻轉頭戴咗口罩嚟出街都唔算做咁大風險咧。又倒翻轉講其他行業就諗下，係咪可以都好似花市咁樣放寬翻啲咧？可能喺某啲要除口罩嘅活動先至重點禁，其他可以放翻鬆啲，街上唔使去到二人限聚，係咪倒翻轉可唔可以咁樣諗啊？又， 但係當你嗰個疫情而家都係啦，即係前日就百幾，琴日都五六十。個疫情都仲係嚴峻嘅時候咧，就好難話要放寬咁多措施嘅。 咁所以即係拼埋都係個畫面嗰個問題啦。呢、這個 係啊，係因為你都睇到以往一有啲長假期，你一放咗措施啊，跟住就會大爆發嘅。咁同埋近日嗰啲隱形傳播鏈都唔少啦，你聽到嗰啲每日嘅 新增個案裏面嗰個源頭不明嗰個比例都唔少嘅。 嗯， 咁所以其實而家唔係咁，社區都唔係咁安全。 嗯。剛才跟食環署署長劉麗群傾的時候就說、如果第日真的咁唔好彩啦，確診宗數高了的時候，是不是都決定會搞呢個花市啊？他說首先都是想可能而家再限制緊啲裏邊嘅人數嘅啫。你點睇咧？其實會唔會有個指標幾多少就唔真係要嗌停啦？呢啲即係有幾多少不明源頭啊？咁嗰啲就要諗，你點睇呢啲 啊？這個都好難話定一個咩指標嘅。我諗你要睇整體個走勢通常我哋而家睇嗰個七天平均走勢，究竟嗰個市係上緊啦，定係落緊啦咁樣嘅。咁所以就好難話用某一個數字做一個指標嘅。源頭不明比例越高就越危險啦，當然。 嗯，好，好啦，嗱，讲完花市，又想讲下另一个咧，就有关嗰、那个强制检测嗰啲区域啊，因为寻日就再讲埋咧，就喺本身油麻地佐敦嗰度咧，而家有个核心区啦，核心区就系、是、所有人都要，所有大厦都要验啦，去到一啲强制检测范围再阔啲嘅，就系、是、一个个案咧，就成栋楼都要验啦。咁除咗油尖旺嗰度，油麻地佐敦嗰度之外咧，深水埗都划咗个强制检测范围啊，你点睇呢个安排咧？你 哦，這個都應該做的，因為現在你都知道香港很多那些舊樓，而裡面也都可能有不少是些劏房啊，再加上空氣又不流通，那些喉管呢也都可能是薄過之後呢未必合規格，所以近排都有不少這些舊樓而裡面有些爆發，所以現在它很明顯是、就是、政府將那個檢測那個門檻是盡量降低來做，就希望在一些比较风险高啲嘅旧楼里边咧，就尽快揾到啲大病毒嘅人出嚟。 嗯，但系何谓风险高啲咧？譬如有啲人就睇数字嘅，佢近排确诊数字系点啊？由尖旺系多嘅，不过如果数区嚟讲啊，第二位九龙城，第三位系元朗，第四位先至系去到深水埗啫。即系讲紧14日内都系49宗，咁点解要向深水埗度嗌佢划个区咧？有啲区员就话咁准则系点噶？点咧？觉得？ 但我就冇詳細去研究呢方面啦。咁但我相信你個原則一樣嘅啫。你元朗啊，同埋其他區，你我相信政府遲早都會做。如果佢係擔心佢，譬如佢個樓宇，你要睇埋個密度係咪好高？佢裏邊嗰啲喉管啊，會唔會有問題啊？會唔會裏邊好多劏房啊？相信佢會考慮好多因素嘅。即係搞咗深水埗先，就唔等於話其他區域佢唔會做嘅。 之前你啲專家成日都講啦，要做一個強制檢測，譬如講香港全體咁啦，就成日都話要配合埋禁足令咧，先至發揮到有效嘅。今次又冇禁足令喎，使唔使啲小區都向呢方向諗咧？我哋 啊，呢個問題咧，其實就前晚都有討論過嘅，即係譬如係講緊油麻地而家裏邊嗰個劃咗個區裏邊，咁最大問題咧就係佢裏邊好多單位咧，相信都可能係有污染嘅，未必安全嘅。所以變咗你再要嗰啲居民係留喺裏面都未必可行嘅。咁所以而家相反咧，就係佢有四棟大廈嗰啲住客咧，就已經撤離咗，咁就反而係政府就會派人去睇下嗰啲喉管啊，有冇漏啊，有冇係亂咁薄啊，趁個機會喺裏面睇清楚啲重要。 但禁足令嘅概念唔係就正正係話由於個地方可能污染咗啦，就唔想佢擴散到社區嘅風險。禁足令其實係咪背後都預咗裏面有啲污染先嗌人運喺裏面，即係個概念本身就係咁殘忍嘅，可能就係咪咧？ 唔係，如果你個環境適合係喺裏面逗留，唔好俾佢走出去社區，呢、這個就係個原則就啱。咁、但係如果你裏面嗰啲係啲劏房，佢個環境已經係可能唔係好衞生嘅。空氣唔流通，甚至乎嗰啲喉管可能有啲漏滲漏嘅，咁你再要佢喺裏邊，咁佢又可能令到佢更加會受感染。 但而家係咪都可以？譬如每樣做一半咧，譬如嗰啲你見到好高風險嗰啲就攞去隔離中心啦，咁其他喺嗰個區範圍內就繼續禁足令咯。咁有冇朝呢方向諗過？ 原則上我同意你嗰個講法，咁但係就你都要派人去逐户睇咧，都要需要時間，所以你要好難話短時間就要做到咯。 咁如果強制檢測唔配合禁足令啦，今次頭先你講考慮咗啲因素啦，會唔會事倍而功半咧？ 一定會打個折扣嘅，因為始終如果啲居民都仲係翻緊工，又去商場食肆啊，咁仍然有可能將嗰個病毒傳出去。咁所以佢而家就希望係要短時間咧，嗰啲市民係盡量配合快啲做咯。咁我都聽到喺油尖旺區，佢哋而家嗰個接受檢測嗰個反應都係非常之好嘅。 咁所以計落平衡咁多嘢，係咪而家政府呢個做法，你覺得都係最可行有效嘅方法啦？暫時睇落，有冇啲建議俾政府嘅李總？ 都係一個香港嚟講係一個算係可行方法，因為你好難跟到內地一有區域有爆發咧，佢第一步就禁足令。咁但係你而家睇到香港裏邊油麻地區嗰啲你劏房咁多，佢個環境已經本身可能惡劣嘅。你再要嗰班人混喺裏面咧，相信有個技術上好難嘅都係。 好啦，頭先講大原則啦，另外又想問下咧，嗰啲即係嗰啲強制檢測嗰啲區咧，個劃分嗰度又使唔使有啲咩指標，有啲科學嘅準則去到做咧？而家即係劃出嚟咁就見到呢個區啦，但係你哋有冇討論過點樣劃法嘅咧？ 呢個冇詳細討論，因為我相信都係。佢係衛生署，佢哋會睇翻邊啲係爆發嘅大廈，咁就喺附近劃一個算係危險區域，即係劃咗佢咁樣。咁裏邊嗰班人咧就要強制檢啊咁樣。咁但係即係裏邊亦都唔係每棟大廈有爆發嘅啦，已經。咁所以其實佢哋都係已經盡量將嗰個範圍係劃闊咗少少啊。 有冇需要定啲科學啲嘅指標去到劃呢區咧？如果你話第日可能更多區都會做嘅話？ 唯一會增加個科學性咧，就係佢哋而家咪就係驗埋嗰個污水咯。喺嗰個污水渠嗰度驗咧，如果係持續都係有睇到係有啲病毒嘅出現咧，咁嗰區就一定要係繼續會做。 咁所以都想問埋教授啦，咁整體形勢係點啊？嗱，前日我哋聽個數就過百啦，尋日回翻啲啦，點睇咧？往後農曆年又點樣咧？ 嗱，咁而家因為加大咗嗰個檢測，加埋嗰、那個油麻地區嗰啲居民咧，佢似乎個檢測個反應比較好啲，佢踴躍參加，所以突然間會捉到一批出嚟嘅。咁但係始終近排，如果你睇翻個走勢咧，都係持續係中至高雙位徘徊，所以都係要小心啊！因為呢、這個你喺中同埋高雙位嗰度徘徊咧，你係好難會短時間係會落到去好低啲水平。所以大家是遇到即就嚟去到农历年呢，始终都是要避免啲系聚会啊，尽量避免系去一啲人群聚集嘅地方嘅。如果要去买花嘅，就戴好口罩，注意手部清洁咯。 始终就翻翻花市嗰个情况啦，因为而家都嚟紧都会有啦。但头先讲到有啲区域，譬如政府特别关注嘅油麻地、佐敦啊，或者深水埗嗰啲，有啲花市点都好似话近嗰啲区，譬如见话长沙环游乐场咁，都好似近近地嘅嗰啲，惊唔惊啊？嗰啲喺嗰度又再继续搞花市嘅话， 你唔系话净喺佢隔篱又唔怕嘅，因为始终你喺户外咧，空气相对系流通嘅。咁如果系食环署嘅，佢亦都可以控制到人群。咁全部都係有入場都應該有啲洗手液啊嗰類啦。咁再加埋市民自己真係要戴好口罩啦，最緊要。同埋今年係冇咗啲熟食檔噶嘛。咁你係減低咗除口罩食嘢講嘢嗰個風險啦，亦都。 理論上冇機會除添，咁你喺嗰度應該一路全程都應該要戴住口罩，理論上就。好啦，嗱，另外都想同教授咧又講講有關疫苗方面，大家都好關注。咁之前就推薦咗BioNTech 復星嗰只啦，見到咁，但係另一個我哋成日關注就係科興嗰、那個，因為都好似話相對地早啲會有貨供應嘅。咁但係對嗰個第三期個數據咧，就之前就講過50.38%嘅啫。咁但係見到路透社又報道咧，又話巴西嗰邊咧又多咗個數據，又話多咗千幾人去接受檢測。今次咧就嗰兩劑疫苗咧，同安慰劑嘅時間咧，即係個注射時間相隔3个礼拜嘅，就比之前2个礼拜嗰啲有唔同，就效果好啲，話個有效率接近70%。你有見到啲數據啊？係咪 啊？我有喺傳媒嗰度聽過啦。咁始終咧，呢啲唔係正式咧，係嗰個廠係向政府提供，佢亦都未出到喺醫學文獻，咁所以就呢啲即係經過傳媒。再轉載嘅數字咧，就亦都未必係話好可靠啦。再加埋千幾人，一般喺第三期嚟講都唔係有代表性嘅。第三期嗰啲臨床嚟講緊係過5位數字噶嘛。咁所以都係而家衛生署都係要等緊科興咧，係正式提交個申請表，同埋提供完整嘅1、2、3期數據。 其實一隻疫苗分咁多次公布一啲數字出嚟，係咪都罕見嘅？定係行規係點樣啊？呢啲啊？ 冇咩行規嘅，咁佢如果你睇翻以往係核酸疫苗同埋呢個牛津咧，佢哋係會經過公司嘅一個新聞發布， 咁佢哋發布同基本上就係反映咗佢第三期嗰個數據出醫學文獻嗰啲數字， 嗯， 係好準確咁樣講咗出嚟，亦都唔會話好似擠牙膏逐啲咁樣講。咁今次我相信嗰啲消息咧，仲要經係傳媒引述咧，就變咗就係比較會混亂啲嘅。 嗯嗯，通常我哋点样思考第三期数据？头先你话起码都有五位数啦，即系嗰个参与嘅人数有过万啦。咁同埋都系用同一种方法去做嘅，即系会唔会有啲又隔两个礼拜打两针，有啲隔三个礼拜打两针，即系会唔会捞埋一齐嘅？定系要一种情况下都要过万先至叫做一个理想嘅人数嘅？ 通常你跟翻佢原本嗰个流程嘅，就唔会话突然间会有一批系会转咗三个礼拜啊咁样。如果转咗三个礼拜，你可能要再做多一批咯，即系大数量嘅。 嗯， 咁所以其实而家嚟讲，我都唔会做太多猜测，都系要等科兴提交嗰个全面数据咧，审批咗之后先知道究竟嗰个效果系点样。 嗯，你知唔知科兴佢原本预两剂隔几耐打噶？佢预系两个礼拜、三个礼拜。 原本系14日嘅。 嗯， 咁但系如果你睇翻佢第一、第二期嗰啲临床数据咧，佢亦都有啲资料就话，如果你隔开28日打咧，反而嗰个抗体又可能会高啲。 嗯， 但系唔知点解佢嗰个第三期研究佢系用咗14日啦。 嗯，咁所以系咪一定要等埋第三期数据先至有得叫做等可以俾科兴香港政府提一个申请，先再俾委员会倾，跟住个流程应该系咁啊？即系而家讲话打科兴真系好似仲有排咁，我睇个势。 啊，冇錯，這個是他必須提交到第一、第二、第三期的數據的。咁同埋好多時第三期數據他有咧，佢亦都會出埋喺醫學文獻咯。啊，咁但係暫時去到昨日都未收到他哋嗰個申請嘅，我所知。 嗯，所以成日話當初話二月都有機會啊，年頭有機會咁，都慢慢地嘅睇個勢啊。 二月我唔敢講啦，因為佢都未交到啲資料。如果一交齊資料咧，就衛生署一定會叫我哋開會嘅。 嗯 ，OK 好。咁多謝許樹昌教授先同我哋各個方面咧講到有關呢個疫症嘅一啲最新嘅發展啊、疫苗啊或者一啲防疫措施嘅睇法。許樹昌教授咧就是、中大呼吸系統科學講座教授，亦都係政府專家顧問嚟噶。好啦，頭先講咗好多有關疫情嘅進展，講咗強制檢測，講咗花市嘅安排。咁大家點睇？可以打嚟講啊，1872311，轉頭再傾。 水当中新型冠状病毒量的研究，成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港府这个月初以防疫为理由宣布停办年宵，11日后又因为理解业界和市民对销售和购买年花的诉求，恢复年宵花市，但摊位数目减半。机电工程署总工程师李志杰表示，每个场地入口设有红外线仪器，为入场人士探测体温和点算人数，并以红绿灯三种颜色反映人流。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林伟信认为，花市管制措施或者能够控制市场内人流，但实际上只是将聚集的人群由场内带出场外，当他们在场外等候的时候，亦都会有交叉感染风险。《蘋果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本港的失業率攀至16年高位，去年10月至12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是6.6%，比起9月至11月上升0.3%。就業不足率維持在3.4%。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強調，本港的疫情反覆，對經濟狀況和勞工市場造成嚴重影響，加上以往在農曆新年之後，企業的結業情況比較多，对于未来的失业率并不乐观。有学者认为第四波疫情的最坏情况还未反映，失业率可能会升至7%。信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最新失业率再破16年来新高。特首林郑月娥说，某种形式的失业援助金因为涉及大量公帑难以实行，但正研究降低在职家庭津贴的申请门槛。有人力顧問形容，在疫情持續下，中小企鹽水一早乾曬，僱主認為至少到今年下半年才會見到曙光，所以憂慮農曆新年前後會出現結業潮和裁員潮。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始於一地兩檢的爭議，任內經歷過修訂逃犯條例、港區國安法立法，來到卸任一刻，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以艱難來到形容過去3年的任期。他说，有人会质疑何以对示威者和警察检控的情况有别，亦都会说法律被用作武器，而并非平等应用在所有人身上。风雨飘摇，未来对于法治有没有信心呢？戴启思就答话，如果他说是100%有信心，这样是错的。戴启思曾经报名参选立法会法律界议席， 被问到今年九月会唔会参选，佢就反问边个话会有选举。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土木工程拓展署寻日向城市规划委员会申请放宽位于元朗区嘅朗边公营房屋发展计划建筑物高度同埋地积比率限制，以增加大约240个单位。另外，有消息指，位於藍田德田街的公營房屋項目將會使用組裝合成建築法興建，提供大約500個單位，預料成為本港最高的組裝合成公營房屋。《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商報的時評說，最新的失業率升至 6.6%， 第四波疫情仍然嚴峻，未來的失業情況只會惡化，政府是有必要廣拓思路，秉持著善用儲備、應使則使的原則，根據實際的需要進一步向遭受失業之苦的市民提供必要幫助，例如是包括提供水費和電費補貼、派發更多食物券等等，將資源用得精準到位，真正幫到有需要的基層失業人士。商報時評， 大公報社評說，特區政府加強抗疫措施，實施小區封鎖和擴大強檢，深水埗昨日成為第二個強制檢疫區，但仍然有不少漏洞，例如所涉的大廈居民需要強檢，但樓下商鋪工作人員就不用，做法令人費解。說是封鎖小區，未見封鎖線，有關大廈仍然有人進進出出，就算只有一個漏網之魚，亦都足以造成幾何級的效應。大公報社評， 文匯報的社評就說，減少人流和人群聚集是疫情的防控關鍵，亦都是政府各項控疫措施的邏輯基礎，在疫情未受控的情況下復辦花市，反映政府未有吸取過往疫情反覆的教訓，亦都未有堅持將防疫的工作放在工作的首位，這樣做很可能會引起其他行業不合理期望，要求政府允許復工復市，疫情陷入惡性循環。文匯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說，港府宣布取消年宵花市不夠兩個星期就急忙補鑊，花龍年番炮轟，疊加市民湧去花墟，爆疫風險驟增，令到當局決定年宵原址去馬復辦。社評指，港府領軍抗疫甩漏處處，經常坐擁最有效選項，但就棄而不用，每次出了亂子才急忙補漏，是誰之過。經濟日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咧，同埋一宗坏车都喺港岛区咧，影响到挤塞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太古城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太古城。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告士打道，由于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噶，就系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告士打道，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补充翻啦，较早前啦，屯赤隧道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赤隧道近住龙富路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冇车龙啊，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挤塞咧，就系受告士打道嘅坏车影响。而家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喺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骏景园。好啦，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坚拿道天桥嘅坏车咧啱啱拖走咗啊！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告士打道嘅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咁但系车龙都有待消散啦，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日报 好听就好听啦，又有资讯又好笑，之但系差啲嘢咯。 兰子，我知争啲乜嘢，系奖品啊嘛。听住逢星期二朝早10:04，开心日报嘅环节《谣言止于 Fact Check》之 本地鱼龙篇， 斗快打电话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本地鱼龙美食嘉年华2021网上购物礼券100蚊。 《谣言止于 Fact Check》之本地鱼龙篇， 香港电台第一台鱼龙自然护理署联合制作。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2021年1月20日，本港新增56宗确诊，油麻地核心区域70座楼宇需强检。 全港15个年宵花市可续办，但摊档数目减半。 本港失业率升至6.6%，16年来高位。 伊朗宣布制裁特朗普及蓬佩奥等多人。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9:13，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头先讲咗多疫症之下嘅事件啦，当中包括喺检测方面啦。喺油麻地佐敦嗰度咧，而家有核心检测区同埋强制检测区。核心检测区就大厦里边嗰个大厦啲居民都要检测噶啦。去到强制检测区阔啲大啲嗰个范围咧，就系一个个案嘅话咧，成栋楼都要验，又或者若果系嗰啲污水验到有病毒嘅话咧，都要去验嘅。深水埗都設翻啲類似咁嘅強制嘅檢測區域嘅，咁大家點睇？帶嚟講啦，1872311。另外都講多多花市嘅安排，花市翻嚟啦，少一半攤檔。咁另外有啲人流管制措施嘅，咁大家點睇咧？聽下聽眾嘅意見先。有陳先生打上嚟1872311嘅，陳生早晨， 早晨， 係請講，陳生，係你好，你好。 聽到個花市開翻咧，都等佢哋高興。 嗯， 不過咧就好多花市咧都係響用嗰啲球場咧。嚟做年宵花市嘅，咁而家好多球場咧都係做緊嗰啲軟檢、盡檢嗰啲測試嘅。以荃灣為例咧，都有個沙咀度球場咧，都係做緊呢樣嘢嘅。我想睇下咧，政府咧如果真係要做開年宵嗰時咧，嗰啲檢測站咧會搬咗去邊度？會唔會通知市民？因為佢哋如果做年宵咧，應該開始搭棚噶啦。 嗯。我都唔熟添，即係你見到有啲區係本身個球場又係做。將會做花市，往年都喺嗰度做嘅，但係就而家做咗檢測車。 往年都係地區嗰度做花市，都係用球場，好多都係球場噶啦。咁荃灣都係啦，荃灣用沙咀做球場做花市嘅，咁都好多人去嘅。咁而家個安排會係點咧？而家係做緊測試嗰啲地方，因為佢都佔咗差唔多一半個球場做測試嘅，因為要空間啊嘛。 好啊，咁呢個要仔留意啦。咁另外，陳生會唔會去啊？如果有翻花市，你啊？ 如果有翻花市嘅，佢有人流控制得好嘅，好似嗰啲红绿灯嗰啲，咁都 OK 嘅。不过响出边等候区咧，佢真系要做得好啲，咁就真系要 make sure 咧，就嗰啲人嘅距离咧，真系有翻政府要求嘅距离咯。如果唔系咧，聚埋一堆咧，咁大家都系弊嘅啫。 好，多谢晒陈生啊，提醒大家，有啲球场谂住做花市嗰啲，可能而家做紧啲检测嘅，咁会唔会到时唔够位咧？咁样多谢晒陈生提出啊。大家可以繼續打嚟傾緊1872311，對於花市嘅安排可以繼續講啦。咁另外頭先都講到啦，有啲強制檢測範圍嘅，油麻地有，深水埗有嘅。咁而家電話旁邊咧，請嚟有深水埗嘅區議員，嚟自南昌東選區嘅何啟明一齊傾下噶。早晨，何啟明。 早晨，主持。 係啦，而家劃咗深水埗都喺欽州街、大埔道、楓樹街同荔枝角道裏邊嗰個範圍咧，都叫做強制檢測區啦。咁大廈如果喺過去14日有住户確診咧，或者逗留兩個鐘頭嘅人士咧，逗留超過兩個鐘嘅人咧，都要做強制檢測啦。點睇呢個安排？ 但其實咧，居民咧都係非常之困惑嘅，因為無啦啦一覺醒來就公布咗係強制檢測範圍啦，咁樣樣。但係個問題係，我哋同油尖旺好唔同，就係咧，其實去到而家咧，油尖旺係枕住都有確診個案，講緊超過100宗。但係翻嚟深水埗區咧，其實係好零星嘅個案，少過20單。 甚至有啲日子咧係零確診添嘅。 嗯， 咁所以大家就唔明點解要咁樣劃個區域嚟到做強制檢測啦？即係大家都覺得喂嘅檢測應該針對性啊！你嗰邊咁密集地有爆發，咁你咪做檢測，希望揾翻嗰啲所謂隱形患者出嚟咯。但係依家深水埗又唔係，甚至係零確診嘅時候，咁點解仲要劃個咁嘅區域咧？另一樣嘢就係咧，其實油尖旺嗰度咧，只係 1.5 個嘅區議會選區啊。今次深水埗這個他劃了四個區議會選區的範圍出來，講緊是接近六到七萬人的。 嗯， 但是這六至七萬人呢只是 share 兩個檢測中心，一個是楓樹街遊樂場，原先只有一個，跟著一路追他，他才肯開北河街體育館做埋個檢測中心。但兩個位置你怎樣去應付講緊六七萬人的檢測呢？ 嗯， 雖然他現在是說要有確診的大廈先要做，沒有確診就不用做。但是將來如果你預計是會有爆發的時候，你是不是應該開多一些第二點呢？第三樣東西就是，其實它的範圍裡面呢，其實有很多確診大廈呢都不在裡面的。 嗯， 我有幾個個案就是呢，剛剛在正大埔道的界的對面連續三棟有爆發，即是80號、72號、76號這樣爆，一个一栋有八个个案，一栋有两个，一栋有一个，但是就因为啱啱喺正条界外咧，佢哋就唔使检测。咁大家拗晒头咧，就我点解我嗰栋大厦有咁多个爆发就唔使，对面嗰啲咧就冇个案就反而入咗范围。 嗯， 所以其实大家系唔明政府到底你用喺乜嘢准则、乜嘢嘅条件嚟到画呢啲范围。如果纯粹讲旧楼嘅话咧，其实香港好多地方都有呢啲咁嘅类型嘅旧楼。九龙城好，甚至深水埗其他地方都有，点解政府就淨係要划呢一个区域呢？ 嗯， 同埋即係举啲例子就係，好多街坊都问喂，有啲地方日日都有爆喎，係咪嗰啲要去？即係举个例子就係美孚咁，其实枕住都有个案，咁点解嗰个区又唔使去做呢？咁所以其实大家就係唔明白到底係长官諗緊乜嘢。我哋去问康文署、民政署，佢哋都话俾知会㗎咋，我哋照做啦咁样。咁所以其实政府其实真係要交代返你到底係用乜嘢嘅准则条件嚟到去做呢件事啦。 尋日就见到食卫局副局长徐德义就话呢，係点解画呢度呢？因为呢啲大厦呢环境恶劣，而且係三无大厦，冇法团、冇居民组织、冇管理公司，就咁样讲啦，即係大方向就係三无大厦。 但度度都系咁㗎，好多地方都系冇管理或者多三無大廈多舊樓，咁點解淨係深水埗呢？所以大家其實真係唔明政府點樣去得出呢個結論出嚟嘅。 嗯，不過頭先你提咧就話劃咗範圍裏面你見其實都唔係太多個案啫。咁其實如果咁樣思路落去，咁受影響嘅居民都不是太多，因為佢都要嗰棟樓有一個確診先至成棟要驗啫，係咪咧咁樣？ 但嗱，呢個係個心理嘅問題，因為當政府劃咗呢個區域出嚟咧，其實琴日嘅新聞好快已經話。疫区啊等等，甚至有标签出现。咁，其实大家就要问就，喂，点解无啦啦呢个区域咁咧？系咪我呢个区域有好多潜在嘅危险啊？大家唔好嚟，定系我要搬啊？咁样样，其实系令到居民好多揣测嘅。咁但系政府冇解释，净系话做啊。总之就配合啦，咁样样。依家就系问，喂，你系点解要咁样样？同埋，因为当你做咗呢个决定嘅时候咧，大家其实就会有个要处理、要应对啦嘛。其实有啲居民想配合政府嘅。都未必懂得怎样配合，甚至刚才我讲的那个心理问题就是，喂，你令到其实里面的人是更加害怕，你怎样去处理呢？这样。 深水埗啦，头先讲有啲系三无大厦啦，另外让人关注就系头先讲有啲地方聚好多人嘅黄金商场嗰啲，好多人去嘅。你见个情况系点啊？依家 啊，黄金商场其实照样人头涌涌啊，可能大家已经基本上唔理呢个垃圾政府谂埋晒啲垃圾票。嗱，呢個又係另一個問題。喺油尖旺嗰度咧，我哋見到就係佢當要強制檢驗嗰棟大廈同埋嗰個地鋪嘅時候咧，佢前面個排檔係唔使嘅。 嗯， 咁大家又問翻個問題，深水埗又係咁樣樣嘅情況。黃金商場人流聚集多，北河街街市又好多人流嘅。咁其實呢兩度係咪應該都要強制檢驗咧？當其實喺範圍入邊或者範圍以外，好多嘅確診者其實佢都去過呢啲地方嘅。或者佢会逗留喺度好长嘅时间嘅，咁但系政府就净系去佢住嘅地方做强检，但系佢生活成日流连嘅地方咧，佢又未必去做强检。而强检嘅地方就系好似我头先讲， 豁免咗排档嘅，点解会排档唔使嘅？咁啊又要拗头啦，就呢个乜嘢嘅科学理由系地铺要做排档唔使咧？咁样样吓。 嗯，佢而家划分系点样嘅？譬如头先你讲地铺啦，一栋楼，譬如上面有人有确诊，就下面个地铺都受影响啦。咁但系若果去到商场咁嗰啲又点样嘅？黄金商场嗰啲有冇话点安排嚟嘅？ 佢冇解释噶。其实嗱，好简单，黄金商场楼上系一个屋苑嚟嘅。 嗯。 咁好啦，嗰栋有事。咁其實樓下個商場使唔使做呢？咁呢個真係要到時爆咗問佢，佢再做決定嘅咋。 嗯，但係嗰個大廈同個商場嘅關係又會唔會比一般嚟講係細啲嘅咧？即係如果黃金商場格局嚟講又，佢割裂開兩部分 嘅。佢嗰個大廈嘅商場通風口咧，其實同嗰個地鋪同樓上。住宅嗰個會有機係通唔好話通到，係會影響到嘅。即係話佢商場嗰個出氣口可能係對住嗰個嘅住户嘅。 嗯。 咁而佢因為佢哋睇建築成一整棟建築物嚟㗎嘛。 嗯。 咁所以基於佢一整棟建築物，所以一檢測通常就係地鋪加樓上住户。咁、只不過佢樓下唔係一個地鋪，係一整個商場啫。 嗯。 咁所以其實理論上都係要一齊做嘅。咁、但係我哋都係唔知道政府依家係個準則啊，或者嗰啲科學理由係點樣樣。 嗯，好啦，嗱，咁而家就出現咁嘅局面啦。頭先你講一方面居民都會有個心理上嘅影響啦，即係話自己住緊個區，而家話好似被描述到係一個譬如嘅強制嘅範圍、強制檢測範圍，都好似讓人聯想到疫區咁樣啦。居民有冇啲咩實際行動上嘅反應啊？有冇啲人真係搬走啊？嗰啲啊，你見到？ 有啲佢都問，其實係咪需要離開呢笪地方？因為佢見到油尖旺就係一做強制檢測咧，就捉咗成一第一日已經捉咗三十幾個嘛。佢都係睇新聞嘅時候，咁佢就諗緊，喂，會唔會自己個區都係咁樣樣啊？咁所以其實佢哋第一個擔心就係、喂，我冇事，我都驚冇事變有事，所以第一下都會諗係咪要搬，係咪要走咁樣樣啦。咁、而政府咁樣劃成六七萬人嘅時候，就係講緊六七萬人一齊有咁嘅想法咯嚇。 嗯嗯，而區內嘅組成又點樣咧？譬如成日講油麻地佐敦就多少數族裔啦，咁你哋個區裏邊啲人組成大概係點樣嘅？ 我哋個區都有少數族裔嘅、但係因為講緊係四個區議會選區咧，個範圍好大，其實啲少數族裔都係散落喺唔同嘅地方咯。咁、但係都有都係我哋呢四個選區都係有。唔少嘅少數族裔嘅， 嗯，對佢哋嘅宣傳教育夠唔夠咧？你見到佢哋知唔知發生緊咩事啊？而家 啊，佢哋當然其實都係完全唔知嘅，因為琴日先公布民政署淨係處理嗰啲要強制檢測嘅大廈，即係佢淨係會通知嗰啲要做檢測嘅大廈，其他唔係嗰個大廈範圍入邊嘅人咧，佢哋完全唔會通知。咁所以其實我哋同佢同啲少數族裔講嘅時候，佢哋都係唔知嘅。佢就係都係睇新聞就係、係咯嗰個範圍咯。咁然後再問翻，咁即係我使唔使做啊？咁然後我哋俾翻條 list 睇佢睇就係你係咪呢幾棟大廈？佢話唔係，咁我唔使咯。咁你係咁先要去咯。咁所以大家其實係好缺資訊啊！依家其實喺呢個情況下，當政府每一日都有唔同嘅新指令出嘅時候，大家係資訊好混亂，甚至係唔清楚件事咯。 嗯嗯好，好另外阿何启明，我想问下你嗰个区，你知唔知嚟紧会唔会有花市啊？想问埋问多两句呢、這个，你嗰度有冇啊？你个区附近嗰啲 嗱，以往枫树街球场系有做嘅， 嗯， 不过今年应该做唔到噶啦，咁样样。 O、okay, K， 因为而家话有十五个点啊，其实往年唔知包唔包枫树街咧，咁嗰啲，你知唔知道有冇咧？ 以往深水埗區有做花市嘅，譬如喺長沙灣嗰個嘅遊樂場，甚至係其他地方，譬如楓樹街好似都有。咁但係問題就係今年如果係做咗檢測中心嘅時候，我諗應該就做唔到個花市嘅，同埋我都唔建議做呢啲咁嘅大型活動咧。嗱、呢個咪又係政府成日信息混亂嘅地方咯。開頭就話唔做，依家又話做，做到六點。咁大家其實都係啱啱先知個信息，咁仲去唔去行呢咁樣樣，咁所以其實到而家為止，大家都係唔係好清楚嘅，又係。 嗯，我睇呢個政府嘅單就應該係話深水埗係有深水埗係長沙灣遊樂場、花墟公園。 上年有做啦，係啊，上年有做，今年繼續做啦。 嗰啲你覺得點啊？真係唔好搞啦，首先。 其實大型聚集嘅活動就唔應該搞啦，如果佢連。 我哋一般遊行集會都唔俾搞上，點解花市俾咧？其實呢啲講唔通嘅，佢每次都係話人群聚集就唔應該做，咁點解花市佢又俾咧？都係人群聚集嘅喎，咁係咪佢唔係叫大家？聽話啲啊！張竹君醫生講啊嘛，大家生活唔好咁多姿多彩啊嘛，咁先有助抗疫啊嘛。咁依家你又搞花市，咁你即係叫人行街嘅啫喎，即係呢啲咪前言不對後語咯，成日政府都係咁咯嚇。 OK， 好咁多謝曬你先啊，阿何啟明同你傾先，多謝曬你啊。何啟明咧就係深水埗區嘅區議員啊，就嚟自南昌東選區嘅，就講到有關深水埗嘅強制檢測範圍啦，同埋都評論咗兩句花市啊。等我繼續打嚟傾啊，1872311，黃女士都想講下花市嘅安排喎。黃女士你好， 早晨啊，葉生， 早晨。 是啊，其实我就唔系好认同啊何启明咁样讲咯，因为我哋家庭即系都需要过年嗰时候都需要翻啲花嚟应下节咧。咁我觉得政府真系安排得太迟，应该一早要早啲咁样嚟安排，同埋咧开多几个球场。我情愿佢喺球场嗰度系啲空气流通嘅，就唔好即係令到啲花農會租啲鋪位嚟做咧，咁焗埋曬一堆，我反而仲驚啦。 但係翻翻去嗰個人群聚集嗰度，即係之前講考慮緊商場嗰啲都係咪要早閂添？咁而家花市又搞翻，驚唔驚咧？你有冇擔心啊？你啊？ 咁我其實係講咧，係你搞翻之中係要喺球場露天，等啲空氣流通係。同埋如果你真係唔搞嘅，逼曬喺花墟嗰度。早幾年，即年年每一年花墟已經逼到水泄不通，更加危險啦。同埋依家失業率咁高，政府其實可以請多啲臨時工去將啲人流聚分流啊，各樣嘢做好啲噶嘛。 OK， 好，咁多謝黃女士，先傾到呢度啊，多謝曬你。跟住仲有徐太添啊，徐太你好。 是早晨。 早晨。 我呢就是唔建议呢是开花市，即是举办花市嘅。因为呢佢哋嗰个嘅话系呢啲花花出出买呀，买完花呢就好走啦。你买菜咩，佢哋睇唔到人赏花嗰个心态。你买花嘅心态梗系睇佢嗰个嘅壮唔壮呀，啲冧多唔多呀，要时间㗎嘛。所以呢我就系唔责，即系肯定嗰即系花市再起呢再开呢肯定会乱囉。同埋即系人民密集咯，所以我就系佢哋嗰个决定系唔啱嘅吓，咁样系咁多。 但另一边又会觉得啊，始终过年都有气氛啊，花农成年嘅心血都靠呢一次噶咯，咁啊平衡翻。 系啊，咁啊人命系咪仲紧要咧？系咪还是你去 happy 紧要咧？人哋外国啊都叫人 Christmas 嗰啲都唔好聚集啦，咁你仲系搞埋呢啲咁嘅嘢？喂，佢有冇係攞多啲 information 嘅嗰個資料嚟去決定噶？朝秦暮楚，唔係朝秦，對唔住，係即係朝夕令改咯。我覺得係唔啱，唔適宜係開花市，係咁多。 OK， 好多謝曬徐太嘅意見啊！聽眾有啲支持，有啲反對咧，就花市嘅恢復嘅，咁大家點睇佢？繼續打嚟傾嘅，1872311，1872311。而家政府就話花市都可以翻嚟嘅，有啲年花銷售點喺翻嗰啲嘅位置嘅，都係15個地點度做，不過攤檔咧就會減半。另外咧就有啲嘅人流管制措施嘅，另外可以數住裏邊嘅人數，人多嘅話咧就會開個紅燈咁等大家知道就唔好去住啦。大家點睇呢個安排嘅？打嚟傾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今日起一连三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目前并没有公开议程同香港相关。按早前公布的议程，委员长会议建议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动物防疫法》修订草案、《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海警法草案审议关于提请审议法律援助法草案的议案、家庭教育法草案的议案等等。人大常委谭耀宗昨日出发到北京前表示，人大网页列出的议程有18项，都是有关修订内地法例，暂时看不到有同香港相关的议程。他说今次的会议是加开，强调人大常委的立法任务很重，有很多法例需要修改和制定。 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03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88宗是本土病例，其中吉林有46人確診，河北19人感染，北京亦都新增7宗個案。北京的新增病例大部分来自大兴区，当地超过60万人接受采样，其中30万人已经有结果，全部是阴性。大兴区所有人禁止离开北京，确实有需要离开北京的人必须持3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内地累积88557人确诊，超过82400人康复出院。美国后任总统拜登将在当地星期三宣誓就职，他抵达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之后，和后任副总统贺锦丽一同到林肯纪念堂出席纪念新型肺炎死者的仪式。美国累积有超过40万人死于疫情，拜登发表简短讲话，表示国家必须铭记失去的所有人并治疗伤痛。拜登晚上将在国宾馆布莱尔宫过夜，当地星期三朝早会同四名国会领袖到华盛顿一间教堂参加弥撒，然后出席就职礼。他星期二离开特拉华州的时候发表告别感言，感谢民众支持，又说会将特拉华州铭记在心。卸任在职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告别录影讲话，他表示新政府将在今个星期上任，呼吁美国民众祈祷新政府能够成功保护美国的安全和繁荣。特朗普没有提到拜登的名字，他向新政府表达祝愿之余，再次谴责今个月6号的国会山庄冲击事件，重申绝不能够容忍政治暴力。他又赞扬自己任内的政绩，说完成了多项工作，而且做得更多。特朗普不会出席拜登的就职礼，亦不会在就职礼前和拜登见面，而会飞往佛罗里达州。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日间和暖，下星期初早晚清凉。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816点，升174点，成交金额2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5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03点，跌不够1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670蚊，升15蚊；中金公司24.3跌0.5；美团355蚊，升14蚊；香港中华煤气11.28跌2仙，吉利汽车33.95升1.95，阿里巴巴245.8升6，港交所512蚊升11蚊，友邦保险107.8跌1，小米集团31.7升3毫，中国平安102蚊升4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2，日元103.84，瑞士法郎0.889，加元1.273，人民币6.475。英镑兑美元1.365，欧元兑美元1.214，澳元兑美元0.771，新西兰元兑美元0.712。日经平均指数报18532点，跌101点。港金现价报1703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5.32美元，卖出1846.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同埋两架坏车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少少挤塞，龙尾去到星河名居。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嘅中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的慢线咧有坏车，咁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车多，龙尾电话机楼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的慢线有坏车，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咧就挤塞，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对出。咁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福亨村的中线都有坏车，车龙就排翻过去屯门公路，近住兆康港铁站。重复多次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福亨村嘅中线有坏车，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兆康港铁站。 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太古城对出，亦都影响到东隧咧，九龙去香港方向挤塞，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咧都系挤塞，排到去太古城对出，亦都影响到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系冇车龙噶，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咧，因为受较早前东区走廊的交通意外影响，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方向挤塞，龙尾去到国瑞路；屯门公路入翻去屯门方向，近住油金头一段咧，亦都系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劏房嗰啲佢嘅情况，香港测量师学会前会长何巨业， 最大问题就是他哋接驳呢啲嘅喉管咧，我都看不到有一个反呼吸管或者系所谓通风管嘅接驳。咁即系话咧，呢啲嘅座次其实好容易有吸力嘅，吸走咗水分。呢、這个咧就普遍呢类旧楼呢个劏房咧存在嘅问题啦。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2021年1月20号，本港新增56宗确诊，油麻地核心区域70座楼宇需强检。 全港15个年宵花市可续办，但摊档数目减半。 本港失业率升至 6.6%， 16年来高位。 伊朗宣布制裁特朗普及蓬佩奥等多人。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9:39，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刚才都讲到疫症之下啦，花市嘅安排啊都会翻翻嚟，不过少一半嘅摊档啊。咁大家点睇呢个安排？继续打嚟倾嘅，1872311，1872311。另外啦，啲强制检测嘅范围，咁啊又画咗啲新嘅范围出嚟，咁大家都讲下你嘅睇法嘅。喺深水埗又好，油麻地佐敦又好，都大都有啲强制检测范围，咁大家打嚟回应下呢个安排系点样？咁而疫症之下咧嘅影响，亦都包括对各行各业嘅打击啊。其中旅游业咧就被形容为冰封啦，都少咗好多好多人出入啦，基本上冇晒旅游业。其中一间旅行社咧，东瀛游寻日咧就召开咗员工大会，就话宣布7日之内咧就会遣散所有嘅导游啦。咁据讲咧，公司就会拨2000万出嚟啦，遣散120个日本同埋长线团嘅导游，占整体员工咧大概1/4嘅。嗱，具体情况系点咧？请嚟其中一位被遣散嘅导游陈先生一齐倾下先。早晨，陈先生。 早晨，叶生。 系你好，你哋系咪寻日开员工大会？你有冇出席啊？你 哦有。 咁啊，讲个情况系点样？ 其实就开头知道要开会嘅时候咧，都有好多同事都打定输数，佢都有预计可能系会裁员啊、遣散咁样。咁之前气氛都唔好，咁但系即系估唔到开会听完老细讲咧，基本上都好，即系琴日讲叫几正面嘅。 嗯，可唔可以喺讲嗰个遣散安排之前，就先讲多少少？而家你哋嘅工作安排点啊？你哋而家应该冇晒噶啦，系咪啊？你哋而家系点？ 冇晒噶啦， 系点样啊？咁你哋过呢段时间？ 平身留職啊？ 有係啊，平身留職咯，大半平身留職咯。有某啲同事可以選擇翻工咯，似我自己咁樣都係其中一個可以選擇翻工。咁啊，有個叫月薪咯，3500俾翻我哋。 選擇翻工咁，但有咩做啊？咁都冇團，你都 冇嘢做噶，冇嘢做噶，係有啲網購啊，有啲人上嚟攞下嘢咁。 嗯嗯，咁即係你而家都係鬥緊一個好基本嘅人工嘅啫，呢、這個咁就 係啊，冇錯。 咁但係如果而家咁個新嘅安排會係點樣咧？就直情遣散啦，咁就連呢個都冇埋噶咯。 係啊，但係反而我哋覺得咁仲好咧，因為其實都等咗呢個情況好耐噶啦。因为一直都拖住，有好多人系停薪留职，直头冇人工咁样，有啲系少量。咁而家佢直头遣散咗，我哋个个都叫做有翻嚿叫做遣散嘅金咯。 嗯，遣散金系点样计啊？跟翻即系遣散费跟翻劳工处个安排。 跟翻劳工处系呢个都系叫做我哋惊喜之一嚟嘅，因为一直都好惊嘅，即系如果再拖多一段时间咧，可能嗰个遣散费低到唔相信，即系。自己都有研究過，佢基本上跟翻一年可能平均收入，如果再拖多幾個月，我哋成年冇收入嘅話咧，即係基本上係零啊嘛。 嗯， 咁啊，而家反而係即係老細講就會係跟翻我哋2020年一月嗰個叫做冇咩唔算係太大影響嘅時候咯。咁變咗嗰度係即係正常嘅人工咧，咁就即係算係驚喜噶啦。其實 即係聽你咁講，佢叫做相對優厚咗啦，計法都係咪？ 即係可以，我又唔敢講叫優厚，正常咯。 嗯， 即係基本上佢可以唔係呢個時間，唔計呢個時間，可以拖多幾個月，可能真係賠少好多俾我哋。 嗯，好啦，咁而家攞咗一嚿嘅遣散費啦，咁跟住往後點樣？咁你都要生活上嘅籌謀，你哋會點諗咧？咁樣？ 其實喺呢段時間，好多同事都揾緊工噶啦，只不過就好難揾到份長工，因為個個都係叫做有份工作。 嗯， 大部分老细包括我自己，我走去见工都系噶。咁你又唔会呃人哋嘅，咁人哋问你做咩，你讲旅游业，大部分都系叫你等下先。因为一听你旅游业，你基本上即系叫做复苏，你系走得。咁、有边个老细会请你？啲好少可会有。咁自己咪做嗰啲散工咯，即系打啲散工咁咯，即系唔需学历啊，亦都唔会问你背景啊，咁样即系翻啲日得一日嗰啲。 嗯，咁即系会转行咯，都系咪啊？定系谂住点啊？定系喺挨一阵做下其他散工，有机会都翻翻嚟嘅？你会？ 又系另一样，即系叫做琴日都系老板承诺咁咯，即系都系开心嘅，即系佢哋都讲话，即系复苏之后都会第一时间会考虑我哋，即系会再聘请翻。咁变咗都可以搵一份长工先，你做住先，到时如果真系复苏，都起码会有翻自己本行做咯。 嗯，你话会聘请翻佢个承诺系点样啊？即系 当时讲嘅咯，即系如果系复苏翻疫情过去啦，咁公司可以开始翻有团出啊，咁会请翻我哋咯。 嗯，即系所有旧员工就直接就一定翻嚟噶啦，唔使搞面试啊咁嗰啲，直接请翻系咪咩意思？ 当时有同事问，喂，使唔使再 interview 咁样？咁当时都有啲高层同事都话唔使啦，翻咁。即系当然呢个未知之数啦，但系个当时有咁讲到。 嗯嗯，好啦，咁你前景啦，你觉得旅游业啊点样咧？你又觉得？ 香港好特别嘅，香港即系如果一复苏翻，基本上旅游业都冇问题嘅。即系前景就当然希望尽快好翻，好翻就冇问题咯。即系疫情过去，基本上旅游业我哋相信都好快会有翻。 嗯 ，OK， 好，咁多谢晒你先，陈先生同你倾到先啊。陈先生咧就系喺东瀛游里边咧，其中一位被遣散嘅导游嚟啊，讲咗佢嘅睇法啊。咁啊，遣散得嚟佢都高兴，我听到，因为好过仲拖住攞翻个遣散费，咁可以仲为自己未来嘅安排可以筹谋下添。咁听到陈先生意见就系咁啦。咁而家电话旁边咧，请嚟另一位嘉宾倾下先，就请翻东瀛游嘅执行董事轩国全一齐倾下啦。早晨，轩国全。 早晨啊，早晨，葉冠南。 系，可唔可以讲下你今次呢个遣散嘅安排系点样？ 系啊， 点样做咧？ 系啊，今次个安排，即系我哋琴日咧就10点就系通知咗我哋120位嘅日本同埋长线导游嘅同事咧，系翻嚟公司，系作出咗一个都几伤感，但系一个系好正面非常正面、非常走手段嘅安排嘅。 嗯， 咁琴日我哋发放咗出嚟咧，就系、是通知同事啦，会将成个部门遣散。 咁點解會係揀係一月份呢個時間臨過年去做呢？最重要大家都知道呢，就係、是、年關大家都等錢。咁同埋呢，喺旅遊業裏面嘅導遊同事呢個工種呢，係佢哋嘅收入主要來源呢，九成都係佢哋帶團出外嘅時間嘅服務費同埋一啲佣金嘅收入嘅。咁大家數返，即係由舊年嘅應該二月底開始已經真係冇團出嘅，即係話佢哋只係靠一個較低個底薪生活呢，係唔可以長期咁捱落去嘅。咁所以公司睇到反正而家大家都真係冇嘢做，咁我哋知道我哋嘅同事都好積極，大部分佢哋都係雖然冇返工啦，咁佢哋都去做緊其他嘅職業，譬如話揸住的士先啦，做緊其他嘅送外賣又有啊 ，part time 乜嘢佢哋都做嘅。咁但係呢個同佢哋正常嘅收入都仍然相稅有一定嘅差距啦。咁我哋就呢個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呢，就係因為計嗰個遣散費啊。如果我哋去到三月、四月先做呢個動作呢，佢哋得個數呢，即用底薪計數呢，就會好少嘅，即係喺個法例上面。我哋係用返舊年農曆新年係一月啦，用一月佢哋收入仍然係正常同埋偏好嗰個月呢，係做呢一個遣散嘅。95%以上嘅同事都係掂到最高嗰個位嘅。咁我哋就會下個禮拜安排分別同事上嚟人事部呢，係會同佢哋去再計清楚佢哋嘅數啦。咁我哋會喺二月嘅第一個星期我哋會將嗰個遣散費呢，係全部會俾我哋同事，等佢哋都有一個數，有一個錢可以救急啦。咁我哋啲同事係最年之輕嘅一年囉，高嘅廿幾年嘅。佢例如果一個超過二十年嘅同事呢，佢哋攞個數字係超過300,000嘅。咁即係如果平均，我哋平均都超過十年嘅，如果超過十年都有十幾萬啦，呢個數可以希望可以過到一段時間。咁當然都我哋公司喺昨日發布大會裏面呢，都俾同事發問佢哋關心擔心的問題。咁佢哋擔心有兩個，公司係咪首先係咪繼續做，以後咪繼續做。咁呢個好肯定，公司係對未來嗰個旅遊事業呢，同埋對公司係非常之有信心嘅，呢個肯定會繼續嘅。咁第二個就係話公司嗰、那個計法係點樣，係咪會唔會用底薪同佢哋計。咁我哋好清晰講咗，就係話用佢哋正常嘅收入嗰、那個月嘅十最高嗰18日去做計數嘅。咁大家聽到都好安心啦。在此我哋都同同事講，其實我哋嘅同事都係旅遊業係旅行社係冇資產嘅嚇，員工就係資產嚟㗎。我哋啲員工就係我哋嘅資產嘅。今次呢，我哋可以講話係暫時大家分手先。當嗰個疫情過咗，旅遊業再回復嘅時間，咁有客人嚟，咁我自己個人都唔可能所有團都我帶，我哋其實都係需要揾翻我哋啲一路合作落嚟嘅同事翻嚟同我哋再為呢個市民為旅遊業服務。咁我哋會優先係請翻曬我哋嘅員工。當然啦，譬如舉例嚇，如果好彩九月份都可以旅遊業恢復。咁但我相信冇可能一恢復就100%翻嚟嘅，咁我哋都會循序啦，即係譬如話我翻咗20-30%嘅生意，我哋一路咁請翻嚟啦。咁我哋相信如果東南亞，咁琴日我哋主要嘅導遊就係日本同埋長線嘅導遊啦，呢兩樣啦。日本我相信亞洲應該復原會快過歐洲嘅，咁相比可能我哋翻嚟可能日本同導遊同事先咯，等歐洲長線嘅恢復嘅，我哋又再長線嘅同事啦。咁呢個亦都我哋喺大會上面係承諾咗我哋同事，咁就我哋就唔會就翻嚟又要再同你係要考試啊，又要做好多其他嘅問題，因為其實大部分同事喺我哋公司都超過十年或以上嘅為主嘅嚇。琴日嘅情況就係咁樣，我哋睇到同事佢哋都明白公司喺咁困難時間都攞咗約莫2,000,000出嚟去做呢個動作，咁呢個時間攞2,000,000出嚟，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好，即係真係好好正面嘅用心嘅一個做法同埋 決定嚟嘅。咁我哋睇到彭氏都好明白公司，亦都支持公司呢個做法，同埋都係睇到佢哋俾我哋嘅支持啊。咁之後佢哋都好多啲信息發翻俾我哋啊，多謝公司啊。亦都承諾就話，當回復嘅時間，佢哋會第一時間翻嚟公司幫手啊，等等嘅事咯。 嗯，咁而家就遣散咗120个導遊啦，日本長線團。咁其實整體公司仲剩翻幾多人啊？咁你哋？ 嗱，我哋公司咧就係500人度啦，咁就有冇係1/4係遣散咗？咁我哋其他部門嘅同事咧係冇遣散嘅，亦都喺我哋而家望到睇到嘅情況嘅時間之內，我哋暫時未有其他遣散嘅計劃嘅。 嗯，咁你哋点样营运落去？一路都冇生意噶，仲 系啊系啊，其实而家就冰封嘅。咁真系，因为我哋系上市公司啦，睇年报睇到啦，我哋头半年都一个几大嘅亏损嘅。咁但系当然做生意唔系一定系实赚嘅。咁幸好我哋过往即系都系有客人嘅支持，我哋都系赚到一啲钱，亦都系储落一啲储备喺度啦。咁我哋而家真系用紧储备啦。咁同埋我哋大股东自己本身就系、是、无条件咁样注资咗入上市公司嗰度啦。咁我哋令到嗰、那个营运嘅资金咧系稳定嘅。咁我哋做紧啲乜嘢咧？我哋嘅店铺就净系铜锣湾、旺角同埋荃湾咧三间系开嘅。咁、我哋做咗啲咩动作咧？除咗我哋而家嗰个旅游冇得做，我哋喺去年嘅5月，我哋做咗一个网站啊，就是、卖一啲日本啊、韩国啊、水果啊、食品啊等等咧。咁我哋都有一班我哋嘅 fans 嘅客人嘅，咁、就俾啲同事可以有啲嘢做下咯。咁、 okay. 客人可以上嚟我哋啲分店系攞下货啊，咁样。其实呢个数字其实做得唔错嘅，咁、但系当然个数字就唔可以以我哋过往一年做几十万出口出外游客嗰、那个嗰、那个生意额去做个比较咯。咁、但系我哋都仍然堅持，咁我哋喺舊年咧，譬如話喺舊年嘅6月啊、9月啊，睇到好似有曙光之前，其實我哋都一路部署住，同航空公司攞曬機位、酒店訂好曬，只要疫情一好，可以出去，我哋就即係撳掣。咁而家我哋都仍然都係做準備嘅，我哋希望。好彩嘅疫情3-4个月过到，我哋就可以重新再一起为我哋嘅市民服务啦。 即系暂时其他部门会唔会諗裁员啊？定係都唔諗㗎啦。 而家呢就有部一定要咁样嘅，即係我哋话真係返嚟都真係冇乜嘢做嘅，你唔可能即係日日都返嚟，咁返嚟大家都冇用。咁我哋都会有一啲係无薪假期嘅实施啦。咁、视乎唔同嘅部门啦，咁有啲係18-8日啦，咁有啲係可能12日啦，咁样我哋去咁样去減低一部分嘅成本啦，咁同時翻嚟，咁我哋都係去檢視下過往嘅嘢啦，點樣改進？其實而家都好多嘢做嘅，特別我哋個IT 部門，我哋都要係做好多為係嗰、那個。未来真系疫情过咗之后，复苏嘅一啲工作，我哋做好多准备嘅。 所以唔裁住有啲人咪都谂住唔会裁啊，其他部门唔会裁啦，所以而家谂住都系。 暂时我哋冇呢个计划。 嗯，嗱，头先你讲咗好多，今次点解拣呢个时机做，就因为年关啦，喺员工角度睇啦。咁从公司角度睇咧，关唔关政府嗰啲保就业完咗啊？嗰啲关唔关事啊？你？ 嗱，就保就業就其實都幫咗3次啦，總共7个月啦，咁、那個資金其實都唔使，咁當然一定有一定嘅幫助嘅。咁但係今次我哋嘅導遊同事啊，同保就業方面就我覺得就個人覺得就唔掛鈎嘅，因為導遊同事相對佢哋個底薪，我就提過都係較低嘅，90%以上都係靠佢哋出大團嘅時間嘅。嘅服務費嘅，咁所以喺嗰個導遊同事個薪水個壓力咧，其實唔大嘅。其實今次嘅決定真係我哋係企喺我哋嘅員工嗰個福祉、佢哋利益、佢哋現在嗰急嘅時間去諗去做呢個動作嘅啫。 嗯，好，好，再想問埋啦，就對旅遊業嘅前景啦，你行裏邊又點睇咧？而家又話開始有疫苗咯，會唔會都有望復甦咧？你點分析啊？你會？ 嗱，當然復甦一定會嘅，係個時間表點樣嘅啫。 嗯， 疫苗出咗嚟啦，咁就我覺得係香港自己本身嘅旅遊業就係一定要等疫苗，大家我哋香港市民合作，真係同埋專家好清晰啲話俾我哋聽應該點樣去做，打啲乜嘢。 如果是我哋係越快，舉例真係三幾個月，我哋可以疫苗係全大部分嘅人都打得到。咁唔排除以後好多國家地區，你去到玩都要你打咗針先俾你去。亦都如果我哋香港呢個地方，大部分人都打咗針，亦都其他外國人亦都安心嚟香港玩，知道哦，大部分香港都有呢個疫苗中咗啦。咁呢個對我哋嗰個啟動咧，是会好的。咁当然我哋明白专家呢佢哋会好小心做好多防疫嘅嘢，大家呢样唔好做，嗰样唔好做，其实就等于好像一场比赛，个龙门就係死守，而家就叫緊啲后卫前锋都嚟埋守，咁係唔得嘅。我觉得如果整体要我哋要复苏呢，我哋都喺守之源呢都諗啲去攻嘅，我哋点样去突击。咁真係要揸緊点样尽快将个疫苗落实做好。我相信当疫苗疫情过咗，旅游业系会有一个报复式嘅消费。其实我周边好多客人朋友问緊，喂，几时开返啊，开边度我哋唔理啦，第一个地方边个开就去边度玩啦。咁、okay. 其实嗰个要求好高㗎。 OK, 好。好啦，咁希望都你疫症快啲过去啦，各行各业都可以复苏返啦。多谢晒圈国全先，多谢晒你啊，同你倾到先。圈国全呢就係东瀛游嘅執行董事。好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最后同大家提一提天气情况先。今日暖返啲啦，18度，相对湿度呢65%嘅。天文台预测呢就今日大致多云，一阵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气温呢去到大概20度嘅。晚上会有一两阵嘅微雨，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同埋有一两阵雨，咁大家注意翻啦。倾到呢度，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关于平行时空嘅戏剧同埋小说数之不尽，归根究底，可能系因为大家对现状不满，不自觉咁沉溺幻想自己喺第二个时空入面，仲拥有另一种更美好嘅可能性。张系国嘅《棋王》喺1978年出版嘅时候，就已经提出咗平衡时空嘅概念。 张系国引用咗莱布尼兹嘅肥皂泡理论，提出最好的世界嘅讲法。莱布尼兹指出，宇宙入面有无数个或然世界，每个世界原先只系有微小嘅差别，但系发展咗千百年之后，就会造成两个截然不同嘅世界。人类嘅灵魂可以任意跳嚟跳去，选择其中之一嚟生活，咁就解释咗点解会有似曾相识嘅感觉出现。咁系因为你嘅灵魂啱啱从另一个世界逃翻嚟，而你正喺度重复另一个世界入面嘅经验。至于冇人存在嘅世界，就好似肥皂泡咁爆开，所以我哋处身所在嘅嗰个世界，理论上就系最适合自己最好嘅世界。不过由于人类睇唔到未来，只好相信自己已经置身在最美好的世界。 讲了这么多科学和哲学，但棋王最重要的寓意是人类怎样看待世界的态度。虽然神童在同象棋棋王刘教授比赛的前夕失去了预知能力，但是程灵一早就叫他预知了刘教授的每一步棋，而且还想好了应对，只要神童技术怎样落子，节目都是可以拍下去。 事情按剧本进行，神童顺利攞咗第一局，冇谂到第二局嗰阵，神童却不按章行事，结果俾刘教授反追一局平手，嚟到决胜局，当大家以为神童记唔住棋谱，神童却平静咁讲咗一句：我自己会下。 神童究竟真系失去咗神力，定系佢有意识嘅选择？喺小说嘅结尾，我哋始终都唔能够肯定。喺故事入面，佢一直都冇自己嘅名。所有人淨係叫佢神童、棋王，佢被当成一件物件，被贬损咗佢嘅自主性，直至佢凭一己之力赢咗最后一盘棋，亦即係话佢选择以普通人嘅身份光明正大咁样捉棋，用自主对抗命运，呢、這个就係佢眼中最好嘅世界。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棋王》，作者张系国，由红帆书店出版。